所以经话是故而来先是始咒，以未来世保护初学之修行者入心魔地生心体验得大安忍，更无一切之魔鬼神及无此类烟云宿殃旧业尘滞累伤脑害。因为持咒能够得到这些利益，所以法特别是宣说这个神咒流响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目的是要保护初发心修学佛法或者修学耳目圆通的人，令他得到很快进入这个正定，得到身心解脱，得到大自在。同时由这个神咒力加庇我们呢，就不会有一切魔鬼出现，亦不会被无量劫来所作的恶业或者冤家混祸来侵犯我们。尘垢业制是说我们无始劫以来所作的业不忘，因缘再会的时候就会要招这个果报，要还这个旧债，所以令到我们身心烦恼不得安乐。但如果有人能够是读诵这个楞严咒的话，咁就可以消灭呢啲灾障啊！所以法话以及众中之有学人及未来世之修行者，依我腾长而发持戒，所受戒主奉清净僧，不生而悔，是善男子依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以内，变成妄义。你哋会唔会打妄义啊？会，十方以内呢唔会啊。咁呢度咧就法咧系以咁严重嘅语气嚟安定我哋嘅信心，鼓励我哋去修持呢个佛法。佢话呢度就谦啊，以就系指阿难，及未来咧就系未得，及未及众中，即系话当时法会啊未证无漏学嘅初法心嘅学人。及未来呢就指我们现在末法时代修行的人了。假使跟当时阿难和法会未证阿罗汉果的人以及末法时代之修行的人能够依法所讲的建立道场的方法，又能够依法去持戒，不但自己本身持戒依法，所受戒的和尚戒和尚呢亦是戒清净，这样呢就一定可以消灾免难促正法果。这一点呢是一定的，不需要有疑惑，不需要有悔厌恨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善男子即是依法建立道场、依法持戒持咒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在这一世父母所生的身，就即刻可以进入这个圆通的境界，得到身心通达。如果不得到怎么办？这个就变成十方以内，变成妄义了。由这一句说话呢证明我们能够依法去持咒，依法去建立道场，依法去持戒，这样呢一定即生就可以明心见性，法不会说大话的。那怎样才叫做依法呢？依法有四种。第一种呢是结藤依法，好像很难做得到。自然的藤场叫我做做不做得到呢？没办法做得到。因为为什么？人力物力都缺乏在美国已经呢，我相信呢在现在香港呢灵验咒呢结这个结藤呢，我想自然讲第二呢就没有人讲第一个了。在 台灣呢亦有淨心法師呢每年是結藤池這個靈驗咒，但我就未見過啊。但是我相信任何人都冇可能啊攞到第白牛糞，亦冇任何人咧掘地五尺以下攞啲泥嚟結藤，嚇冇可能嘅。咁好在咧法爾下邊講咧，佢話唔結藤都得，唔著生淨衣都得。你就算打緊妄想都好，你能夠持靈驗咒都有功德。好在講翻呢句，如果唔係咧，我哋真係灰心啊，唔使做啦，係咪？咁嗱，呢個係騰場而發，咁我哋咧係盡力而為，哦，莊嚴法淨土啊，自然做得到啦。咁啊，受戒而發就係、是、自己受持戒，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啊，而受戒嗰個和尚啊。都要戒行清淨，咁呢個真係唔知道啦，前戒嘅地方啊。咁啊，第二咧，次戒而法，呢個係受戒嘅時候，師同埋弟子都而法，呢個係一生受咗戒之後，一生次戒而法。第四咧，信心而法，信心而法咧，你哋能夠明白咗道理咧，就會做得到。不明白呢部经的道理咧，唔会做得到。哦，亦有好多好多人咧就话：，诶、哎，呢部经唔系咁深噶，好浅啫嘛。嗱，嗰度都有本佛白话翻译咯。白话翻译嘅佛经咧，你知道呢度经里边一句说话就讲出好多意思，好多意思仲系要有。法學基礎有師承有研究的人先講得一啲，你話用幾句白話就可以翻譯幾部佛經咯喎，就將佛經裏邊所有意思講出嚟，冇可能，冇可能嘅哦。不過咧，佛經咧嗱，我話俾你聽，你話佢深咧，又唔係深；你話佢淺，亦唔係淺，睇你個人嘅善根。好多大學裏邊嘅教授啊，啊！研究院裏面的教授啊，你話佢睇呢部《靈驗經》明唔明白咧？咁有啲可以明白，有啲未必明白。有啲人未讀過書嘅啊，即係等於我哋海老法師，我讀好少書咋，一腳牛屎噶咁。但係佢精通到不得了，呢、這個係乜嘢？善根。我哋唔可以話邊部經深，邊部經淺，我哋去追求淺嘅，熱心而要追求。但是呢，我们要努力培养我们的善根，我们以善根增长呢，自然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呢，自然呢 是深入。我讲这部经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已经讲了，但是呢我每讲一次呢都深入一次，你们听呢一样，听完一次呢再听第二次又不同了，再看第二次又不同了。我八十年代咧，真係當時好忙好忙嘅，一腳踢喺美國做嘢，一腳踢，好忙，所以咧又講快脆寫起嗰部經，係寫得係好乸教，好在嘅意思冇錯，嚇係錯咗兩句，唔知邊個錯，我真係到而家都唔知。我講嘅時候我講冇錯，我話以實字咧就係以理字。啊，乾字咧就係、是、義量字，但係經裏邊咧印出嚟嘅殺字咧就係、是、義義理，誒乾字咧就係、是、義義字，呢兩句錯咗嗰部經，所以我而家咧就的起三光咧，再重新寫過，再將呢部經重新寫。呢部經而家我哋喺度努力校對緊啊，我希望結經之前咧能夠出品送到你哋手上。如果你看呢部呢次呢部经咧，又会明白好多啦。啊，咁而家讲呢个经咧，易发受持就系要增长我哋嘅善根，系增长我嘅信心。我哋有信心睇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有进益，每一次都深入。啊，呢个叫做信心易发。如果唔系，都唔知讲乜嘢，我费事睇啦，费事听，咁你咪受损失咯。是吧？所以我们要坚持信心，做学问一定要坚持信心，这个能够这样呢 結藤而發，受戒而發，持戒而發，信心加上信心而發，信得佛所講呢部經嘅功德，佛果上所得嘅實力，我哋因人修持所得八種功德，咁啊，再信得過以下咧，咁多金剛護法神嚟擁護，要有呢個信心。你如果唔係慧疑，唔知係唔係咧咁。有呢個慧疑心咧，你就唔能夠專心一意去前就啦。咁我哋能夠具足呢四種咧，就叫做二法。哦，二法咧去修持咧，咁呢一個人咧就一生成棒，成棒乜嘢？得到圓通，正得圓通，就係響呢個父母所生嘅呢一個色身啊，就可以心地開通，明白呢個眾性。如果唔係咧，變咗十方以內都係妄義啦。咁由此知道，我哋要有一種信心，法會唔會講妄義嘅。我哋打妄義為咗咩？有時為咗面子問題，係咪啊？有時咧為咗利益問題，有時為咗呃人嘅問題。但係法唔需要咁樣做，哦，法唔需要話面子問題、利益問題、種種問題。法咧所講嘅爭議者、實議者、不抗議者、不疑議者。咁所以咧，法講係一定係消災免難，就係消災免難；一定速成圓通，就係得速成圓通。咁我哋要有信心去持呢個咒，去佩戴呢個咒，供奉呢個咒，供養呢個咒。好啦，因為呢個咒有咁多功德咧。所以當時法會啊，天龍八部大家都發心嚟扶持呢個咒。第一點咧係金剛實現護法啦。施事已以會中無量八千金剛一時佛前合掌頂禮，二白佛言：二佛所示，我當誠心保護二事修菩提者。嗱，金剛咧就係菩薩嘅名字，不是某一個菩薩的名字，而是這一類菩薩的名字。金剛是很堅固的，即是說這一種金剛神的現力是很堅固，是發現護法的，他護法神在佛前是不錯的，他要體治你罪法會這班人，即是等於這個什麼，等於這個班長這樣，或者等於這個增值這樣，你這班人如果有些不義法的動靜，他那支寶刺就會幫你的了。所以呢，金剛神在佛的前面不坐的，是順著站的。所以他現在不用起立白髮，只是合掌一時呢，即是當佛樹現這個咒的功德之後呢，這個時間呢，在佛前護法的金剛神呢，即是大家都合掌頂禮對佛這樣說，這個八呢就是下人對上人說是八，他二佛所示，他說好像佛前面所說這個咒的功德那麼大，那我們這班人呢，這班護法神呢，就應該誠心保護什麼二事修菩提者。二事即是能夠二法修這個圓通，希望證得菩提的人。無量八千金剛，即是不可數量的金剛王菩薩。这个无量八千金刚神呢，是属于金刚藏王菩萨的眷属，每一个神呢都执这个金刚宝刺，是一个大力士来的。当法讲完这个咒功德呢，大家都合掌顶礼向佛呢，就发言，一定是保护能夠發菩提心、修耳目行通的人。這個是第一點，是金剛實現護法。其次呢，就是梵王帝釋四天王都發現護法。梵王呢，已是梵王並天帝釋四大天王亦依佛前同時頂禮二百法現，這個是經家在述。甚有二事修學善人， 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意愿。梵王是色界初禅天的天子，天帝星是欲界三十三天的天子，四天王是天帝色的外神，这些同时是在佛前听佛讲这个楞严经，说这个楞严咒。现在呢，当佛讲完咒的功德之后，亦发现护法同时向顶礼向佛讲审有，即是说体证下是不是有些人真真正正易法修学的，是体证你是不是易法先，不易法他不会负你法，易法修学这种是善人，我们呢就尽心尽力去保护他，令他一生之足所犯有所作悉皆易言，那你们就不需要追求什么了，唯一呢就是尽心尽意去持楞严咒，就不会有求不得果了，就一切如愿。其次第三点呢，知大鬼王啊都誓言扶持这个持咒的人，所以佛有无量欲叉大将、支罗刹王、富登罗王、鸠盘查王、毗舍遮王、行罗耶加、知大鬼王及知鬼祟，亦依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言扶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这些欲叉罗刹、富登罗前面讲过分译了，现在不需要讲，都是食人的鬼，都是可以为往于世间的，但是鬼王呢就是多数菩萨应世来管这些恶鬼的，既然是菩萨应世是善的，所以呢他就发现佛法了，在佛前顶礼呢发现仰护持咒的人，令到持咒的人呢速得圆满成就他所发的菩提愿。第四点呢，日月天子之声见熟亦誓愿护法，佛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耳师、云师、雷师、冰殿八等年岁巡宫知声见索，亦依回中顶礼佛足，这一段经文亦是经家在述。二百法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日月所照临的世间，每一个四天下有一个日月照临，我们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世界有几多少日月照临的地方呢？有几多少？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他每一个世界是有一个日月照临的地方，他三千大千世界呢一个日月照临的地方是叫做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呢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叫做一个大千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有千百亿日月照临的地方。这些日月照临的世界啊，除了日天子、月天子之外呢，还有风师、耳师。刚才呢，这个耳师响度行雷闪电了，现在闪紧了，耳师响度啊。前几日呢，大风突然一阵大风，就是风师响度发威了。在佛教来讲呢，是有掌风的、掌耳的、掌雷的、掌电的统帅下。年岁巡宫，有些人呢就说你今年犯太岁啊，可能就是指这个年岁巡宫啊，即是每一年呢是有思念值岁的神来监察人间善恶的行为。譬如年有十二宫神之类，所以说知天见索，日月宫的天子 同埋呢啲風師、耳師、運師、對電師，同埋呢個十二宮神咧，啊，通通響佛前發現，發現做咩？保護修行耳門圓通嘅人，令到佢安立道場，得無所謂，能夠克其取證。第五點咧，係生神、海神、一切精奇等誓言护法，所以经文话：佛有无量生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奇，并封神王无色界天，依而来前，同时启手二百法印。呢一段又系经家在述当时嘅情况啊。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呢啲就係佢哋發現係保護呢個修耳夢圓通嘅人。生神係指生嘅神，而五岳嘅神廟啊，海神係指水嘅神，哦，土地咧就係土地公咯，啊，堅牢地神咯，水落空行咧就係改呢個水族、陸族啊，呢個空中嘅空族。心居的众生，包括这个三族里面众生之中一切神奇万物的精灵，等于一棵树呢，大树呢，年老呢就有精，啊，草木呢都有灵，啊，有所谓草神、树神、木神都有神的，啊，咁呢啲咧就係，是，有形有相嘅神，並封神王以下咧就係，是，屬於無形之類。封神王即係指封嘅，無色界天咧指四空天，又係無形嘅。此等有形或者無形嘅神靈咧，都響二來前咧合掌頂禮白佛講：我亦保護呢個修行耳夢圓通嘅人。令他所修的耳夢圓通呢速得成就，甚至呢圓夢菩提，依其中根修行的中根，永遠沒有魔事發生。這些呢就是天龍八部，啊，天龍八部發現了擁護這個神咒。第六點呢是菩薩發現，行沙金剛藏王菩薩呢是發現佛法，以是八万四千罗由他行河沙驱之，啊，驱之是无庸数，即是有八万四千罗由他行河沙咁多无庸数的金刚藏菩萨，在大会之中呢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法印，啊，这个是经家在述。世尊，以我等辈所修功业啊，九成菩提，不采涅槃，常随此咒。由呢几句说话就证明呢啲金刚菩萨咧已经系成佛噶啦，系佛道中再来嘅菩萨。记得嘛？菩萨有几多种啊？有凡夫菩萨，有现位菩萨，有圣位菩萨，有佛道力嘅菩萨。呢啲金刚藏王嘅菩萨，通通系已经成咗佛。佢话我哋所修嘅功德事业啊，已经好耐好耐以前已经成菩提啦。但是我们不采这个涅槃，为什么？因为发现常常随持这个咒，有咒的地方它就有这些金刚神在。为什么随持有咒的地方就有这个金刚神呢？目的是要教父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这里是命菩萨众发愿佛法，哦，这个九正菩提呢是显示这帮菩萨呢是本门是心愿已经是证得法道的。世尊，二时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及而经行，乃至圣心又气聚落，我等徒众上当随从，是为此人。众领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知小鬼神害此善人，十由循类才比法心拗修善者。啊，这里呢就是这一班金刚藏菩萨讲他发愿护持持咒修圆通人的情况，啊，他说 二是修心求圣定人，即是说二法修行求入这个首令阎王大定的人，无论他结坛持咒在道场里面去修行，或者在其他地方经行，甚至到省心不入定游戏聚落行街在个街边游行，这帮金刚神都跟着他。你不用怕啊，你身边前后左右都有金刚神保护着你的。所以呢，以前呢初初呢我持咒呢我都一定要在佛前持咒，后来呢医生叫我你招跟早要行不行不得的，所以呢我出去花园散步呢我都持咒。因为点解菩萨话俾我听嘛，乃至圣心游戏聚落都有菩萨养护嘛，系咪？所以你哋而家爬山啊，背熟佢，背熟咗楞严咒咧，你而家喺朝一早去晨运行生嘅时候，一样可以念楞严咒噶。哦，菩萨讲噶，你去到边佢跟住边保护你，唔会跌亲噶。哦，咁佢话嗱，又是游戏聚落啊，就算你玩啊。甚至你在那裡打牌啊、捉棋啊，你能夠心掛住楞嚴咒咁都得噶，菩薩都保護住你噶。係我等徒眾，即係金剛菩薩所領導一切眷屬，係上當隨從啊，是為此人侍奉喺你左右，保衞你啊，免費請呢一個保鏢啊！呢個保鏢比任何保鏢好啊！免費啊，只要你心中有靈驗咒就得啦，幾咁容易係嘛？好平嘅，好平嘅保鏢嚟嘅，只要心中諗住靈驗咒就得啦。嗱，你背唔曬靈驗咒咧，你就背下邊個啱阿羅呢毗舍提毗啦，婆舍啦，陀呢頻陀頻陀尼，婆舍啦，頻尼奔我現多用奔娑婆诃。哇！呢幾句打個牌出去念一巢，攞個牌又嚟念一巢都得啫嘛。是不是金刚王菩萨保佑你，不但保佑你平安，就保佑你什么食糊啊，不要吃炸糊就得了。okay？ 这里就显示金刚菩萨神王的慈悲和他见索是保护我们持咒的人的宏愿非常之伟大，他就算魔王啊，他都没办法奈你何。魔王是指欲界天顶波长魔王，自在天是色界天地摩斯首罗天王，好犀利的这两个魔王，他专门破坏修行人的。但是呢你能够持定念咒呢，这些金刚藏菩萨在你左右呢，他不敢接近你的。魔王因为他贪恋世间的欲乐嘛，所以他就设办法呢破坏修行的人。但是金刚藏菩萨和他见索呢事事守护在你左右呢，纵使间是魔王咁犀利，他都冇办法恼害你。咁亦何况个魔民魔兵小鬼小卒呢，咁当然呢啲人呢是远离你好远好远，十有寸外，十有寸外即是八百里以外㗎啦。除非点啊？有冇啲呢啲鬼神响你身边咧？有咁，除非呢啲鬼神啊，魔王、魔兵、魔将咧，已经发咗菩提心啊，欢喜收呢个耳目圆通啊，希望随从你左右咧，接近你咧，学习你所修行，又另外讲法啊，即系话恶嘅。害你的鬼神魔鬼呢不会接近你，但是如果有发菩提心想向你学习的人呢的鬼或者魔呢都可以接近你。